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秋之韵系列欣赏节目，让我们一起感受文字中的秋天。今天请欣赏钟敬文的碧云似的秋色。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钟敬文1903年出生，2002年辞世，广东海丰人。钟敬文是著名民俗学家、作家，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湖上散记》等，主编过《民间文学概论》等。碧云寺位于北京海淀区香山公园的北侧，西山余脉聚宝山东麓，是一组布局紧凑、保存完好的园林式寺庙，创建于元至顺二年，后经明清扩建。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后，曾经在碧云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改为中山堂。1957年，碧云寺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多次进行修缮，并对外开放，成为西山著名的旅游景点。2001年6月25日，碧云寺作为明清古建筑，已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钟敬文的《碧云寺的秋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这几天，碧云寺的秋意一天天的浓起来了。寺门口石桥下的水声越来越显得清壮了，晚上风来时，树木的呼啸自然不是近来才有的，可是最近这种声响更加来得频繁了，而且声势是那么浩大，活像冲进堤岸的钱塘江的夜潮一样。最显著的变化还在那些树木叶子的颜色上。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它里面有不少殿塔亭坊，有许多形态生动的造像，同时它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人工种植的和野生的树木也相当繁密，如果登上金刚宝座塔的高台向四周望去，就会觉得这里正是一片久历年代的丛林，而殿堂、牌坊等不过是点缀在苍翠的林子里的一些建筑物罢了。我是旧历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那时候山上的气温自然已经比城里的来得低些，可是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者红色的叶子，秋色正在怀孕呢。约略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泉水院前面院子里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它们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的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从碧云寺的整个景色看来，这不能算是什么大变化，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尽管它已经走进了这种动摇的边缘。到了近日，情景就突然改变了，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 而且他来得那么神速，就像我们新中国各方面前进的步子一样。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在那些树木里变化最分明的，首先要算爬山虎。碧云寺里，在这个院子，在那个院子，在石山上，在墙壁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它那蔓延的枝条和桃形及笔架形的叶子。前些时这种叶子变了颜色，还只限于某些院子里，现在不论这里那里的都在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它整片的绿叶已经很不容易了。 叫我最难忘情的是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它的年龄自然没有大槐树那么老大，可是从它粗大的根干来看，也绝不是怎样年轻了。它的枝条从槐树的老干上向上爬，到了分叉的地方，那些枝条也分头跟着枝丫跑了上去，一直爬到它们的末梢。它的叶子繁密而又肥，密密地缀满了槐树那些枝丫。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因为彼此形态上尽管不同，颜色却是一样的。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来。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干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人们从下面向上望去，每片叶子都好像是透明的，它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我每天走过那里，总要抬头望望那些艳丽的叶子，停留好些时刻才舍得走开。像这样的明显而急速地变化着的颜色的，除了爬山虎，当然还有别的树木。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院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黄袍了。终身纪念堂一枝梭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它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了咖啡色的了。碧云寺的附近，特别是右边和后面的山地上，那些柿子树和别的许多树木，我们就近望去更是丹黄满眼了。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他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退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里一片黄，那里一片赤，不像过去那样到处只见到青青绿绿的。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秋林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它的美景是豪壮的、庄严的，花园的美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概括它。 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悲秋是我们古诗歌传统上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引起诗人们伤感的自然现象当然不是单纯的，草木的变色和零落却可以说是当中有利的一种。我们知道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者诗句多半是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快的一种时辰。在农业经济上，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在气候上，在一般自然景色上，秋天也是很可爱的。古人所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我们还是谈谈叶子变色的话吧。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视角上说，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柿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 赭褐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十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所以对秋风感味，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在过去的社会里，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民的苦难，或因为叹息自己阶级的衰败，或因为伤到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加以他们对自然社会的知识的局限，就更加强了这种情思的表现。他们对于变色或凋零的草木感到悲伤，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造成过去诗人哀感的那种社会根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对于事物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能力。今天我们的诗人，我们的广大人民都以饱满的精神、健康的思想参与着雄伟的新社会建设工作，美好的自然景象对于我们只有激起欢乐的情怀。旧诗词中那种常见的哀愁跟我们的诗的灵感是缺少缘分的。就说在古代，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或诗人们的一切作品对于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固然是明白的颂扬红叶的美丽的。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诗人对于那种江南秋色不正是带着羡慕的神气吗？此外如像红树青山好放船，半江红树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是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的。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又有着一脉相连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我们没有权利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我不是什么老北京，可是凭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我敢大胆地说，秋色是北京最可爱的一个季节，尽管我们还嫌它的日子短了些。当这房子里火炉还没生火，气候凉爽可是并不寒冷的时候，观览香山一带包含碧云寺在内自然的丰富色彩，正是北京市民和远方游客一种难得的眼福，让古代那些别有怀抱的伤心人去对叶子叹息或掉泪吧，我们却要在这红黄赤绿的自然色彩的展览中做一个纵情的会心的鉴赏家。 好了，钟敬文的碧云寺的秋色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夏，当时钟敬文先生在西山碧云寺小住，去的那天正好是中秋节，秋意正浓。文中钟先生层次分明地讲述了秋色渐变的过程，一幅色彩纷呈的图画徐徐展现在眼前。秋色的变化往往不被人注意，待到人们觉察已是秋意弥漫，它来的是那么神速，将我那模糊的季节感惊醒了。钟先生用惊醒一词坦率地彰显了突如其来的秋色给自己带来的心灵震撼，抒情不但来得率直，而且也来得强烈、纯真和透明。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正当大家争执不休的时候，巴尔扎看见弗雷德里走下楼来，就招呼说，弗雷德里，你爷爷有话对你说。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弗雷德里，只见他面色苍白，神情淡漠，好似大病中的人。柔丝爱怜地扶住他，弗朗塞沉吟了一下，小声地对柔丝说，你对他说吧，我是说不出口的。